用清洁电能成就未来。汉能薄膜发电集团，全球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导者，开创人类移动能源时代。汉能大了，雾霾就少了。 高丽国际灯具港，尊贵享受，百姓消费，厂家直营，一站购齐。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九七四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。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。音乐相伴。 这首《贝加尔湖畔》用最诗意的记录方式带来了最动人心的感怀和吟唱。还记得他曾经说过，生活不变，理念依然，他带来的音乐也是感动依旧。 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周日早间用最动听的音乐带你回到最初的感动。我是腾斌，继续来分享李宗盛《凡人歌》。亲手打磨音乐的李宗盛，每次作品都是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和岁月的淬炼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 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腾斌主持。 等你个发现，

牵着你心头，完了吧，我也不能坐在这心关，爱我吧，爱我吧，男人的无奈，像是一开始手的红尘这当代，消失的爱之不来，可去忍受，在笑颜后又难过的时候，无人曾经说过至今难受。 来自方大同的《爱我吧》，源自于他的《成月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曲风乍一听呢，有点像萧敬腾，但是同为创作型的歌手，相似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好了，既然提到萧敬腾，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，来听听他的收藏。 我们想象远方的路旁，有一双目光。肩膀上还留着一滴伤，用失眠爱到过往，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，或许一样都一样，越受伤越健忘，烟火的路上，或流浪，或碰撞，还要闯。我能想象，在远方的路旁，会有一双目光，是否一样，都带着昨天的伤，试图想要遗忘。想象对爱情的信仰，注定得忙了又忙，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，那是我沉重的收藏。 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《展播歌曲》，汤飞演唱的《儿女情长》。 终日奔波为谁忙？可不是一点点儿女情长，可念着日人坚守夕阳，晚来。敲窗

虑的东西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，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 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，欢迎您在周日早间继续聆听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邓冰。再回过头来说说本多露露吧，她的音乐总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，歌词蕴含深厚的哲理，但是从来都以简单的文字呈现，让更多人感同身受，也可以共同在音乐当中追忆自己的过往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换一种听歌感觉，继续来分享刘德华《笨小孩》。 笨小孩， 笨小孩， 笨小孩， 哈哈哈 哈哈！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。发现呐、啊，城市里朋友们。

次爱情来的时候，来自蔡健雅，整首作品充满了怀旧色彩，唱的字字句句都是令人为之动容。一直在说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，不要百分百的付出，不要真情流露，不要动心。可是歌曲后半程呢，又开始否定自己的爱情观。爱情是一件谁也不能言表的神奇事物，也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所以遇到了就好好爱，离开了就给彼此祝福吧。好了，九七四再爱听，我们继续来分享谢霆锋《因为爱所以爱》。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。一句话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爱就存在，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 周日的早间，最后我们来听听王心凌 I Do。 听歌之前呢，同标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了，同时要和你共同期待一下新的一周，新的开始。早间六点还有九七四最爱听，带着你最爱听的歌回到你的耳畔。好了，如果你还意犹未尽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歌飞扬。 你要我闭上眼睛，整个画面安静了，问上我的脸颊。 气氛刚好，期待甜蜜的表白，适合心动。你说牵着手说话，心事会更快传达。我说好像依偎在你宽宽胸膛，一起忘记忧伤，一起得到力量。这一刻心里想通了，心跳都沉醉了。